持名念佛了，确确实实在教下跟禅宗之上。那往往一般人把信念持名的看清的，那不知道啊，这法门的神妙啊！啊，神必须上上根人、大菩萨他们才知道啊，妙是一般人具足信愿之名都能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都能证得无上菩提，这个妙啊！那既深又妙，那所以说，持名一法，语言到基础啊，不但语言，而且顿。顿是快速啊，决定一生成就，真正是无上法门啊。那非四量分别之所能起，这个就是三乘菩萨以下，我们都是想东想西啊，分别不到啊，这叫深妙啊。那怎么办呢？但莫知念去，但是只要莫知念去，就是海贤老和尚出家的时候，他的剃度师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，教他一直念去，莫知就是一直，他真听话，念了92年没有换题目，没有改变方向啊，一生就一句佛号。这个地方的莫知念去，用他老人家来表法了，再妙不过了。真正找不到第二个人，效果呢？太殊胜了。跟这个地方讲的完全一样，不假方便啊，方便是其他的法门，一生没有听过经，一次没听过，没有念过一部经，他不认识字，那这个不假方便呢，那他是千真万确啊，一条之路通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通到无上菩提，自得心开，这四个字是什么境界？教下讲大开圆界，禅宗说明心见性，那净土宗讲理心不乱。那我们要问贤公老和尚做到没有？他做到了。 啊，那我们这些人严格守住一部经，一部注解，一句佛号，一直念到底。啊，我们也能够达到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下面文说，念佛法门确确实实是无上深妙之法。释迦牟尼佛在大集经里面赞叹的，念佛法门是无上深妙禅。这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，唯有上根方能直下成道啊！啊，所以这个法门呢，一切诸佛都说难信之法，难信能信，那就不是普通人。叫上上根人，啊，古德也常说，修这个法门，完全在直下成道，啊。你能直下成道，你决定能成就。那谁能直下成道呢？上上根与下下根。啊，上上根跟下下根在净土法门里画上等号。为什么？上上根人彻底明了，他可以直下成道。一丝毫不怀疑。那下下根人呢，他根性钝，他什么也不知道。你给他说这个法门，他没有怀疑，他就直下成道。结果来之后，他一生就念到底，他的成就跟上上根没有两样。那现在我们看到了，来佛寺的这三位大德都没有念过书，都不认识字，一生呢就念这句佛号，看这三个人成就。往生的时候多潇洒多自在，说走就走了，欲知是知。这个事情看起来容易，实际上非常难得。一般人念佛一个小时都念不下去，为什么呢？杂念很多，妄想很多，特别是现在人啊，我看到现代人确确实实古人所说的心浮气躁，浮躁到基础啊！ 啊，一个小时佛号都连续不上，他就会断好多次。那何况一天，那何况七天、十天，真不容易。那么海贤老和尚对他来讲呢，很容易，他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。啊，能信能愿啊，能发愿往生，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个就是因缘具足啊，这一生当中必定往生成佛。啊，许许多多念佛语的人，他不求往生。啊，求什么？来生还在人间，或者来生到天道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七情五欲放不下了。对自己这个身体放不下啊，对这边生活环境他觉得很满足了，不愿意往生，这错了，大错了啊！啊，往生才是利救尽苦，得救尽乐，一切圆满具足。不往生，六道轮回，生生世世要无量劫，你才有一次遇到净土中的机会，不是常常能遇到。啊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名号功德确实很少人知道。啊，这很少人不是说别人，通通是净土宗念佛的人。你要真正知道了，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对于支持名号就死心塌地。啊，生病了找药师佛，有苦难了找观音菩萨。啊，这什么状况呢？信心不足啊。啊，还要学其他的法门，认为还有别的法门比这更高，成就比这更快。啊，不知道念佛法门的殊胜呢。啊，不知道这一句阿弥陀佛包括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德号，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的总号名号 啊，念一句阿弥陀佛，把所有一切诸佛如来统统念到了，一个都不漏。他是一切诸佛通明的啊，总明的华严上是一切一切一切皆一，还是念别的不需要了啊，念别的那就不相信。对这个总名就有疑惑了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那么除这个之外，不但是一切佛的总号，还是一切诸佛无量劫来所说的一切经法也在其中。那念这一句佛号，把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教跟修行的方法全都念完了，都在这里头。都是假的，念这句佛号，念久了会得定啊，念佛三昧谢谢，再继续念下去，不定有个什么因缘，豁然大悟开悟了。这一开悟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，不需要学的，自信本具无量智慧德能相好，自信本具的啊，一开悟不但智慧现前，德能现前，相好样样都现前啊，全通了啊。佛法的教学奥秘就在这里，佛法是觉悟之法了。你读华严经，读楞严经，学禅学教学密，学一辈子不开悟啊，那就不是佛法了。我们的业障重啊，依照佛法方法学，我们开不了悟。啊，我们很幸运遇到净宗。净宗不叫你开悟，叫你往生。往生到极乐世界再开悟，肯定开悟。那接受阿弥陀佛的调教，决定开悟。这是个特别法门。啊，这个法门要求的条件四个字，偶遇大师说的：信、愿、持名。能不能往生，决定在信、愿之有。真有心愿，往生条件你就具足了。品位高下，在念佛功夫的深浅。啊，不是说多少，念佛有功夫， 啊，什么是功夫？能够扶得住烦恼，这叫功夫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念佛的时候要专心专意。啊，古人教给我们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这就是功夫。啊，不怀疑，信心坚定。啊，愿心坚定。不加杂念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心里头就这一句佛号。所以佛号从心升起，从口念出，从耳朵再听进去，学习啊，不受外面境界干扰，这个很重要，这叫练功啊。每一天我们离不开生活环境，要在生活环境里练功。练什么？练不起心不动念，上不上去啊，做不到，那就取其下，下什么？不分别，一视同仁啊。再下呢，不执着，你才能做到随缘呢啊，自在随缘。随缘自在啊，啊，不执着了，见思烦恼断掉了。有执着，记住，就是轮回。轮回从哪来？执着来的。啊，要坚持，要执着。坚固的支柱，轮回心呢？啊，不执着，轮回心没有了，才能超越轮回。啊，同一个不执着，这个肉体生活能放下吗？哪一个人不把身体当作苦，对身体坚固执着，那想尽方法来求保健，能保得住吗？你要对佛法稍稍明白一些，你就晓得保不住。为什么？刹那生灭，你怎么保得住它？啊，佛给我们说的很好，一切法从心相生，身体是物质，他听谁的？听念头的。我们念头纯净纯善，什么毛病都没有，不要向外求啊，向外求不到啊。持名念佛，那确确实实三根普被，立顿全熟。啊，阿弥陀佛发心， 建造极乐世界为谁？专门为六道苦难众生。为什么六道苦难学任何一个法门不能成就？这个法门一生成就啊！行人、修行人。若能于此无上甚深微妙之法，能稍生信解，其人必是上根。这是念老的话，念老鼓励我们啊，千万不要把自己小看了。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个性？面对着无上甚深微妙之法，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，也包括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。我们面对它，能稍生信解啊，真正能相信，也能够明了。他这一句话很肯定，必是上根。那我们是上根了，我们每个人都上根了，那不是假的。为什么？我们要跟这一个时代许许多多人反对回去本，不像这，我们跟他一比，那我们真的上根了。啊，他们还不相信啊，还不能接受啊，还在怀疑，我们已经接受了。啊，而且在这个里面真正得到法喜。啊，法喜充满。孔子在《论语》里说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那个悦就是法喜，这个快乐不是从外头来的，从什么？我们所学的东西变成我们的生活了，在这样得的法喜啊，那就是念佛念出欢喜出来了啊，一定要有这个成绩，我们的信心呢就真的有了。为什么呢？生病不找医生了，生病不需要用药了，用什么方法？一句佛号啊，读这部经也行啊。有同学一天把这个经念十遍，还有念二十遍的啊，能念二十遍，我们相信他，他念得很熟，完全能背诵啊。快速度背诵的话，大概三四十分钟啊，他一天念二十遍，十个小时如果没有法喜，他做不到啊，一天念十万声佛号，法喜充满了 那念上几声就断掉了，老是发愁，怎么也接不上。啊，这话谁说的？不是普通人说的，谭虚老法师说的。啊，早年我到香港这边讲经，我是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，老人大概往生2年，我跟他没见过面。那我听他讲经的录音带，里面就很感叹，说事情太多了，太烦了。啊，特别是来请教他的人很多，他又不能拒绝。啊，念佛呢，这一串念珠180声佛号了。啊，念不到几句就有人来，就有事情来找他，打闲岔。能念个一串的时候都很不容易。老和尚说实话，那么没有人打闲岔。啊，一天能够念上个10串20串，啊，10串是1000声，啊，100串是10000声，至少1天要念10000声。啊，也就是我们这个长的念珠啊，念100串。啊，一心求生净土，世间什么都不求，决定得生。这样就对了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从哪里下手？放下。放下什么？放下执着。这是最初的烦恼。最明显的烦恼，先把它放下。知道什么？执着是假的，是个妄想，不是事实。啊，不要执着。这假象什么？大乘经教里头，佛用比喻说法，用的最多的就是梦。为什么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？你说梦有没有？做梦的时候不知道啊，以为真有啊。啊，得到珍宝了，好喜欢啊。啊，遇到一个老虎吃你的时候恐怖啊，吓死了。可是醒来之后呢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如何能在梦中认识？哎呀，这是做梦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觉悟了。啊，得到宝贝不喜欢，假的。不是人，遇到老虎可以供养他，欢欢喜喜供养他。啊，舍身为虎啊，了 解事实真相了。设法界一真庄严梦境不是真的，那我们很想把它放下，可是问题呢，它偏偏放不下。为什么放不下？我们执着染污的时间太长了，养成一个习惯啊，这习惯成自然，不知不觉它就出来了啊，并没有去想它。你看，染尽善恶的念头自自然然起来啊，随着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自然就冒出来了。这叫烦恼，这叫习气啊！这个东西让我们在六道轮回无量劫来生生死死摆脱不了啊！这一生我们很幸运，把这个事实真相啊搞清楚搞明白了，这叫求。啊，学了佛之后了，知道六道轮回的真相，还想不想再在这个里头待呢？不想了。那么六道轮回众生苦，我想帮他忙，怎么办？学佛修道啊，遇到净土法门，这问题自然解决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又到极乐世界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智慧、神通、道理帮助六道十法界的众生，够用了，你就可以道家慈航，众生有苦难，你就能帮助他。啊，所以我们要知道啊，这些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认真修学，肯定西方有极乐世界，肯定真有阿弥陀佛。这么多人念佛求往生，我们要跟进呢、啊，这叫有智慧啊！我们把它疏忽了，大错特错。机缘难得，佛法难闻啊！遇到了，明白了。啊，不跟进，这叫大错了啊！佛法的修学是完整的、 不是玩家的。啊，真正是没有生灭，这个道理要知道。没有生灭，我们每个人都没生灭，生灭是假的。我们现在开始把假当真，完全在做梦，把这个梦当真了，所以在这造业啊！要知道完全是假的，断悟不住断悟的相，修善不住修善的相，那不就没有染污了吗？啊，与本自清净相应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末法时期的凡夫愚痴啊，障身苦中，障碍太深了，太多了，处处都是障碍。我们现在遇到了啊，今天的障缘要跟过去相比啊，就我这一生而言，我26岁学佛，今年63年，60年前有障碍，但是这60年之后啊，这个障碍比从前呢，至少要增加了100倍。我不是随便说的，我亲身经历的。啊，我在60年前那个环境当中，我能够理解佛法。啊，接受方东美先生的教诲，张家大师的指导，如果要在现在，我也是26岁，我告诉大家，我不可能接触佛法。啊，今天的障缘可得了啊！今天这个环境你能够接受，你能够真信真愿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比我的善根要高100倍。难信能信，难解能解，太不容易了。越往后去，障难越多。啊，阿弥陀佛，真的慈悲到基础啊，帮助这些凡愚不是这个法门，这些苦难众生永远不能够离苦 成佛之道是道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无门都难，所以要讲究竟方便。究竟方便就是一点都不难，只要你能信，你愿意往生极乐世界，你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这条件就去做了。一切方便法门当中，没有比这个更方便的了。你看四个字：信、愿、持名。偶益大师在要解上说。男女老少，贤愚不孝，人人有份的。真正是究竟方便法门。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，身心不移。怎么修行呢？一步行，一步住起，一句佛号就行。这一部经要去念，不要去想，用读经的方法修念佛三昧。如果想经里的什么意思，定就没有了。我们不是求解义，经是无量义，我们要求解义，那就是胡思乱想，完全错了。一切佛经，大小乘佛经，通通是无量义。如果我们不求定，不求慧，不求开悟，经典里面佛怎么教我，我就怎么样去做，这是下下根人学佛。能不能得受用？能。得什么受用？来生可以得人身，修得好的可以升天，告诉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要想出六道轮回，不能不知道戒定慧。戒是方法，是规矩。读书千遍，这就是方法。其义自见，那就是结果。书里头的意思，豁然明白了。这是什么？从定开慧了。规矩里头最重要的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 学的太多了，太杂了，你不能得定啊，它障碍你得定。定就是一心，放下万缘，念经要对放下啊。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很好，佛告诉我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这一句话说得好啊。这个意思就是，无论你修学哪一个法门，只要你是一门深入，通通能得定，通通能开慧，这就是平等，没有高下。啊，所以我们在一切经典里头只选一种，不要选多。啊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这就是开悟的方法。啊，实际上来讲呢，这个法门很难遇到啊。你要不相信，你就看我们现前啊，现前全世界的佛教徒有多少？这么多佛教徒里的学大乘的人有多少？十分之一都不到。大乘里头遇到净土的有多少？遇到能相信、肯信愿持名的人有多少？你一层一层淘汰啊，到最后没几个人的啊，这叫难信之法了，这真难信啊！啊，难信难信。大乘教里的常识，这释迦牟尼佛常识。凡是能信的人，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，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，得无量诸佛威神的加持啊，他能信。这是佛把这一桩秘密给我们揭穿了。原来是这么回事情，那我们就应该好好掌握这一次的缘分。我们无量劫来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菩萨，有这样深厚的善根，才遇到啊，遇到了能相信，能够理解啊，能够发愿，喜欢念这句佛号，这真不是容易事情。那从上上根到下下根，只要能信，愿意往生，肯念这句佛号，人人都有份。啊，真想去，最重要的一桩事情，就是要把这个世界放下。好像我们到外国移民，真正想移民，必须把这个地方放下，你才能去得了啊。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要把娑婆世界六道轮回，还要加上四圣法界 啊，也就是我们常说六道十八界统统放下，没有丝毫留念，那么你往生呢就没障碍了。如果有留念就有麻烦啊，有留念不是佛不来接引你，是你障碍佛来接引。啊，所以真想往生，在这个世间，除了信愿念佛之外，要真正用一点功夫，把这个世间看淡。啊，一年比一年淡。啊，到真正没有留念，你就有把握了，啊，自己就有信心，佛决定来接引你，啊，佛来接引你，一定会提前通知你，啊，或者是你在梦中见佛，或者在定中见佛。啊，阿弥陀佛来了，告诉你，啊，你的缘成熟了，什么时候来接引你？通常大概都是一个月到三个月，这个时候你见到了，你就很清楚，自己准备后事。啊，我们现前在这个世间，这些人哪一种人是当机？啊，这一生呢，能往生极乐世界，这叫当机。啊，下面的解答，不问男女老少，富贵贫贱，上至下愚，久修粗习，俗根利钝，善恶差别都不分，这都无所谓，只要啊于此法门，这下面也重要了啊，对于净土法门能生实行，你真相信他，你对他没有怀疑，那所以这真信比什么要紧？我在年轻的时候，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佛。老师苦口婆心劝我，他说你看历代多少名人在历史上留名，多少大德，他们都相信，都发愿，都往生了，我们为什么不行啊？看到这些榜样啊，应该生起信心。啊，纵然如果他不是真的，那些人都上当都受骗了，我们被他骗一次也不妨啊。李老师这样劝我。啊，我相信，感谢老师劝勉，但是我还不想往生。 对净土经典呢还没有产生兴趣啊，心目当中都是大经大论啊。老师那个时候教我，没有像我这样讲的这么详细啊。要像我现在讲的这么透彻的话，我早就相信了啊。经教要不能欺负，没有真正通达，这种难信之法